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已经进入冬季，冬季了以后，我们经常看到啊，有一类的人呢、特别的难熬难过。哪一类的人呢？就是属于我们祖国医学说的阳虚之人。阳嘛，就显得特别的怕冷。而这类人群中间的话，在女性朋友中间更常见的是患了一些现代的一类疾病，叫什么疾病呢？叫甲状腺功能减退，叫甲减人群。这个甲减人群，它现代医学是怎么解释呢？就说这类的人群，它体内啊缺乏了甲状腺激素。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脖子前边呢有一个腺体，其实是两对，一对呢是甲状腺，还有一对呢叫甲状旁腺。甲状旁腺因为很小，一般闷不到，而甲状腺呢，医生都可以用手很容易的闷清楚。这个甲状腺呢就生成一种甲状腺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体内的各种的代谢过程。这个代谢过程中间呢就包括能量的代谢。当这个甲状腺素分泌不足了以后，我们体内产能的这个过程呢就要受到影响，所以就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而这个减退以后呢，经常就会出现一些疾病。它就最主要的几个症状有什么呢？第一，怕冷。而且第二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容易出现乏力，因为它没有足够的阳气嘛。气是在我们人体中间呢就是一种原动力，当这个动力不足，它当然干什么都干不了，也不想干。所以甲减的人群中间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一，怕冷；第二，它很明显的出现这种啊神疲无力。怎么样看出他神疲无力呢？你比如这类的人，他干一点事儿精力特别差，别人的话很容易胜任的一个事儿，在他来就觉得十分十分的艰难。而且的话，在生活中间你会看出这些人他特别的显得啊比较糙。怎么糙呢？比如手啊脚啊都显得特别的粗糙，显得特别的厚重。你看他的面部的话，经常就好像缺乏活力，没有很好的一个表情，眼泡常常是肿的，说话声音呢是嘶哑的，心跳呢特别感觉到无力，而且跳的次数还相对比较少。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应该是什么呢？最起码不要低于60次一分钟，他可能有时候就达不到，有的即使多一点就60几次。其实人正常应该是在60几次到80次之间，这是一个可以变化的一个范围。而且呢，还有经常觉得吃东西消化不好，厌食，吃了以后啊，感觉到胸腹都胀满，难受啊，感觉到消化那东西不往下走，同时的话还会出现明显的便秘。为什么呢？它肠蠕动无力嘛。我们上边吃了东西，通过口腔，通过食道，通过胃，通过肠，它要消化，要分解，要吸收，然后把这个糟粕啊，就是最坏的食物残渣，要通过下边把它排出去。但它这个需要胃肠的正常蠕动， 由于它缺乏了阳气，缺乏了动力，所以它肠道消化系统就蠕动无力，最后就容易造成顽固的便秘。另外的话，由于这类人他没有动力，劲儿也差，所以经常都感觉到嗜睡，老是好像觉得想躺那儿，而且他就是这么一天点没干什么活老躺着的话，他还觉得人都累得很。这类的情况的话，在中老年的女性朋友中间发病是比较高的。他去化验以后，往往体内的比如查体三体四 TSH 这是现代医学的抽血一查了以后都偏低，所以医生需要长期的他补充一下甲状腺所分泌产生的物质，像类甲状腺素这类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类东西补充上去以后就能够提升他体内的阳气，提升他体内的代谢功能，没有很好的一个代谢功能的话，他就无从生阳生气，也就使人老是出现一个怕冷，老是出现一个乏力的状态，使他的生活质量啊非常之低下。有的人说哎呀少动就少动点吧，其实不是这样，它的危害更在于什么，有些人由于长期的这种甲减甲低没得到解决，他工作能力越来越差，最后在现代的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上，他往往就居于下风，有些时候就没有工作了，而且由于他心跳缓，血液循环又不好，所以有时候他大脑的功能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减退，人有时候就出现意识上的这种模模糊糊的，而且由于他刚才说的消化系统也不行哦，最后就出现营养的不良等等等等，还出现一些各种消化系统的合并症，比如像什么痔疮啊，有些还出现肛裂啊等等。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一个问题波及了全身，这类的问题现代医学已经化验证实了以后，在专业的这种内分泌科的大夫的指导下，可能要长时间的甚至于终身的补充甲状腺素及其它的衍生物，这很好的，它补充了以后慢慢症状就会得到改善。它这个补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但是呢这个工作啊要定期的做相应的内分泌激素的化验，而且要在内分泌的专科大夫的指导下进行。有的朋友呢有时候没有达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条件，怀疑没有做到很好的坚持呢，有时候就不能够做到到位的调整。那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呢？其实作为这个问题啊，就像我在开出给大家一样，这属于一个阳虚之症，传统中医很早就把这个问题认识到了。中医认为啊，这种阳虚啊属于虚劳虚损的范围。虚是什么虚呢？就是他体内的阴阳中间出现了偏颇，特别表现为阳的不足，所以他要进行一个从根上的一个很好的调理。中医啊对于这种阳虚的人，他往往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探讨的。第一个方面，有些朋友是先天的不足，所以你就一定只有很好的补先天移后天，终身给他呵护。二一类呢，有些人他原来没有，是后天出现了失阳，比如过度的劳累，过度劳累出现什么问题呢？过劳伤肾，当肾一受到过度的透支以后，尤其是就表现为肾阳肾阴两者的亏损，其中肾阳亏损的尤其厉害，就造成了。第三类什么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它造成了它的元气的大的伤害，这当然不见得就一定是病，有的可能是精神上的刺激呀，或者说有时候特殊的一段时期造成的一些问题。因为他肾阳一不足了，阳气一虚了，所以就出现了整个人体功能的紊乱。中医认为了无阳则阴无以化，就是说你没有足够的阳气，你就是再注意营养，再注意休息，再注意什么保健，你都达不到。所以说一定要很好的阴阳同补，而且强调了善不阳者阴中求阳，也就是说对这一类的阳虚之症甲状腺功能减低的朋友，你从根儿上来找的话， 你一定要找到它两类，肾为先天之本，它先天禀赋不足是伤了肾，后一个呢就是由于一些过劳啊或者疾病啊造成的肾中间的大的亏损以后，最后就导致了整体的功能的下降。为什么呢？肾为阴阳之总根儿的，它把肾这个伤了以后就伤了阴阳的总根，所以说不能从先天的来好还是从后天的好，都强调了补肾的作用。这个补肾有什么好处呢？补肾也就是说补足了我们肾中之阴阳以后，它就能够很好的使我们人体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亚常识，也就是说这个基础就做到了非常好的调整和巩固。而且作为我们现代医学把这种甲减属于叫内分泌科的一个疾病，那内分泌是怎么个东西呢？有些朋友不了解，其实从祖国医学来说，内分泌就是我们肾所主宰的神经和内分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肾好了它就能够主宰我们体内的阴阳，肾好了肾精饱满了就会生髓而养老。我们各个内分泌器官都是受到我们高级的中枢神经的调节的，所以补肾呢就会通过多种途径能够很好的全面从根上对于甲减这种疾病进行一个根上的调理。那说到这一点的话，那要怎么样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呢？就一定要弄清楚中医中间呢不讲究，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说这样，你就单纯直接吃点甲状腺素吧。他认为要善补阳者要阴中求阳，而阳得阴助呢就化生无穷，所以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到阴阳的同步。当然这中间可以有适当的偏颇，偏颇就是说侧重，侧重就是更好的侧重于补肾中这样。那有一朋友说，那我们中医中药中间有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既补肾又能够很好的通过补阴补阳两者提升我们人体的整体的功能呢？那摸过一个我们人同属于温血哺乳动物的海狗鞭。为什么这么来强调呢？首先我说海狗鞭的一个特性，海狗鞭是海狗身体的一部分，而海狗生存的环境的话可以说是最恶劣的。我们中国虽然在黑龙江那儿，在特殊的情况下可能冬天可以达到零下30度的超低温，但是海狗常年生活在北冰洋，北冰洋北极地区那儿是有多冷呢？可以冷到零下摄氏30度40度甚至于更低的温度。而就在这样的环境，海狗可以没有任何潜水的装置，它可以深潜到100多米。而且的话海狗还有一个特点，它在那儿的话生眼繁殖下来以后一直能够达到非常好的一个适应和跟环境的和谐。这说明什么呢？海狗体内它具有强大的动力气机阳气。现在证实了海狗鞭中间有一百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磷脂，它就能够产生一个强大的肾的动力，动力者实际上就属阳，它能够产生强大的气机。这个气机有什么好处呢？就能够改善我们人体的神经和内分泌。而且海狗中间还有非常营养多的物质，它有17种的丰富的氨基酸，有丰富的各种维生素，还有各种各样的常量和微量元素。这些常量微量元素有些什么呢？比如我们熟知的钙啊磷啊铁啊锌啊镁啊等等等等，尤其是它富含血肉之躯所需要的血红蛋白。它这个血红蛋白是牛肉啊运动员的保健食品的20倍之多。正因为这一点的话，所以用海狗鞭你再配上了像肉桂像小茴像人参像黄芪，综合的既补了肾又扶了阳又移了气，对于这类的朋友就能够做到源头的全面的提升，温阳补肾，从而达到最好的保健。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 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治病求本，是康复糖尿病的关键。由于糖尿病的病因啊现在还不能确定，实际上西医呢就是以血糖高于多少毫毛升为诊断糖尿病的依据，并且呢以降低血糖的多少来评价治疗效果。那么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长期以来呢人们已经习惯单纯依靠降低血糖来治疗二型糖尿病，所以呢用降糖效果来评价对糖尿病的治疗效果。所以现在呢任何人啊，我们一提到糖尿病啦，大家就问问你糖尿病的血糖是多少啊，提到糖尿病呢我们就知道是降血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际上医学界呢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啊，但是遗憾的是呢几十年的持久战并没有能够战胜糖尿病。因为病人血糖经常在波动，你不得不经常调整甚至于加服降糖药的用量。同时呢因为长期大量的服药，那么药物的副作用又使人体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糖尿病的发展以至于呢在糖尿病里边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呢虽然你不停地在治疗，但是呢不仅病情没有得到控制，而产生了新的三多一少。也就是说呢药越吃越多，钱越花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那么身体健康呢越来越少了。所以呢现实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应该想一想，你单纯依靠降糖药治疗二型糖尿病到底行不行。那么在长期的单纯降糖治疗过程里边有几个现象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第一个呢就是糖尿病人呢注射胰岛素或者口服降糖药以后，当时的血糖确实可能得到了控制，但是严重影响病人生活质量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仍然存在。这说明呢高血糖并不是产生三多一少症状影响生活质量的唯一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说呢有些人刚发现糖尿病的时候没有并发症，后来呢血糖一直控制在标准值以下，但是呢他的并发症还是发生了。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单纯控制血糖并不能完全控制并发症的发生。第三个情况呢，即使血糖控制得很好也就是你的血糖一直良好的病人，但是你一旦停药了或者减少了降糖药的用量，那么血糖会立即反弹。这也说明即使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那么降糖药并没有消除，就是降糖的作用呢也没有消除或者减轻产生高血糖的病因。也就是说呢你单纯降血糖并没有从病因上治疗糖尿病。第四个呢，绝大多数糖尿病人的胰岛素的用量越用越大，口服降糖药越吃量越多，那么各种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说明呢你虽然表面控制了高血糖， 但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反而逐渐加重了。由此可见呢，你单纯降血糖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医学研究呢也证实了上面这个事实啊。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结果也显示，无论是强化治疗还是一般的治疗，那么患者血糖均呈卫星均呈现一种呢进行性的恶化。除非呢可以保护贝塔细胞的功能，不然的话你不能阻止二型糖尿病的进展。研究这呢也对这个贝塔细胞功能进行纵向的评价，发现呢在单纯饮食治疗组、二甲双胍治疗组，再就是饮食与二甲双胍啊同时服用的这么三组人群里边，那么二型糖尿病患者贝塔细胞这里边也能以相同的速率来减少。这就提示呢贝塔细胞功能的衰减与治疗药物关系不大。当然这充分说明高血糖其实呢只是糖尿病的一个表面的现象，并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原因。你单纯降血糖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呢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如果说糖尿病呢是一颗危害人类健康的毒草，那么高血糖呢它仅仅是毒草地面上的苗，而人体呢因为自身胰腺功能衰退，贝塔细胞分泌的是功能受损了，它不能呢自主的调节血糖，这是毒草的根子啊。所以单纯降血糖只不过是呢治标不治本的割草。虽然你割去了地面上毒草，可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病人的伤害，但是呢因为毒草的根儿它还存在呢，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毒草呢又会长出来，降低的血糖也就始终存在着随时反弹的可能。当然呢我们讲了上边的情况，结论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你单纯降血糖只是对呢高血糖的压制，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高血糖对人体的危害，但是呢你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也不能阻止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更为严重的就是药物控制下的达标的血糖使人放松了警惕性，掩盖了糖尿病正在继续进展恶化的一个真相。因此呢我们必须从消除病因着手，你才能彻底康复糖尿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啊，我们过去经常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急，血糖高了，我们可以服用一些药物。但是在那恐固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服用一些灵芝。用药呢是治标降糖。那么灵芝本身呢就是标本兼调。糖尿病呢本质是胰腺功能受损，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降低了，就发生了胰岛素分泌相对和绝对的不足，那不能把葡萄糖带入细胞里边产生能量，而储存在血里边发生了高血糖。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红细胞糖化啊，血氧能力降低，并发症也就会发生。那么灵芝里边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它其中有生物活性的、药理活性的、营养成分。你像多糖，它就可以促使我们红细胞的增生， 血红蛋白成倍增加，可以携带更多的营养氧气到达我们胰脏，这样呢它可以呢扩张我们胰腺的微循环啊，扩张胰腺的血管，使得微循环得到改善。因为大部分糖尿病啊，关键还是微循环障碍，就是胰腺的微循环障碍。那么多糖呢，它可以改善我们胰腺的微循环，使得胰腺供血供氧充足，改善胰腺的硬化，保护胰岛贝塔细胞，而且呢能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分泌，以及呢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使胰岛素呢更好的进入细胞，帮助我们的肝细胞是有利的糖形成肝糖原，肌细胞呢是有利的糖形成肌糖原，这样我们血液里边就不会有过多的糖。另外呢，有些人的胰岛素分泌还是正常的，但是血糖还照样是高，主要原因就是胰岛素抵抗啊。当然胰岛素抵抗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体内缺乏葡萄糖耐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使得胰岛素的敏感性呢下降了，也就是说胰岛素不能携带葡萄糖进入人体细胞啊被利用。那么灵芝里边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十八种氨基酸，十四种微量元素啊，包括这个铬元素、维生素 B 族，实际上这些成分呢就提供了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的原料。因为这个葡萄糖耐量因子呢，它是由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生素 B5、一个铬元素组成的，那么经常服用呢就可以呢在我们人体里边自身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葡萄糖耐量因子增多了，它的活力强了，就可以携带胰岛素和葡萄糖一同进入人体细胞里边被利用，那么降低我们血液里边葡萄糖的含量，使得血糖下降。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产生胰岛素抵抗的呢，就是细胞胰岛素受体的缺失，这样呢就会导致胰岛素的通路信号的降低，从而呢使得细胞摄取葡萄糖减慢，合成糖原的速率也就会降低。那么灵芝呢，它可以增加胰岛素受体的数量，因为这个胰岛素的受体呢，它也是一个自蛋白蛋白质里的物质，灵芝里面呢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可以合成优质蛋白质。我们都知道呢，蛋白质有植物蛋白、动物蛋白，实际上灵芝的蛋白呢介于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之间啊，比植物蛋白呢还要好。那么这些优质蛋白质就可以合成大量的胰岛素的这个受体，这样就可以使糖进入细胞啊，减轻我们血液里边高糖。同时呢，灵芝还可以降血脂减肥，这样相对的可以增加受体的数量，增强受体对胰岛素的亲和力，从而呢消除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在胰岛素的牵引作用下，血糖呢与这个受体结合进入细胞，细胞获得的血糖能量就可以实现降血糖。当然零多糖呢还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啊，这样呢使得胰岛的贝塔细胞啊免受啊避免受到细菌病毒的损伤。同时呢，零多糖也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也可以提高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的能力，因为自由基本身呢对我们贝塔细胞也会产生伤害，那么提高了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的能力，那么可以保护我们的贝塔细胞啊不受自由基的损伤，并且呢使已经受损的胰岛细胞得到修复，从而呢使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增加，增加胰岛素的分泌，